榜购物，我是大洋。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产品啊，这款产品呢是猴头菇饼干啊。猴头菇大家都听说过，饼干都吃过啊。这猴头菇饼干就是把猴头菇的营养成分放到饼干里边，这么一个产品带给大家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新鸿伟业的市场代表蔡先生啊，蔡先生你好。 嗯，主持人你好。 那据我这个从字面上去揣测啊，这个猴头菇饼干，也就是说我们常吃饼干里边添加了猴头菇的营养成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 是的，主持人 啊。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福建有一种生活习惯，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吃一些猴头菇啊。 嗯。 那为了我们的携带方便，所以企业呢就以这种方式呢，就是生产出这类似的饼干。 哦。 然后我们就把这猴头菇呢，给它研磨成粉。 嗯， 然后添加到这个我们这些淀粉呢、啊，然后把它制成饼干这样的 啊、哦。要说到猴头菇这个东西，它营养成分可太高了啊！因为《本草纲目》里边曾经就有过记载，说这个猴头菇啊，性平味甘啊，利五脏，益胃肠，助消化啊。所以说猴头菇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也不便宜，猴头菇挺贵的啊。那把这猴头菇粉做成饼干，咱们先说一说这个猴头菇饼干，现在我看到在市场上的价值，有便宜的十几块钱一斤的，也有贵的八九十一斤的。那今天我们这个猴头菇饼干，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猴头菇饼干呢，我们是按每一盒大概是720克，就是有27包。然后一箱呢里面会有4盒， 嗯 啊、价值大概在199， 那也就是4大盒，每盒呢是720克，是吧？那加一起我算了一下，可能就是不到6斤，5.7斤。那么今天带给我们的价格，咱们北广购物的听众能够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，来说一说。 最优惠的价格就是199块， 199元啊，将近6斤的猴头菇饼干就可以拿回家了，是吧？ 是的。 好，说电话，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都说猴头菇是好东西啊，而且这个其实吃这种蘑菇啊，吃这种菌类啊，南方要比北方吃的更多一些哈。蔡先生就是那边的人， 福建人那边呢，就应该说南方人嘛，可能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呢，经常是我们经常说饭前要一碗汤。 嗯， 就是我们福建人吃饭呢，往往都要配汤的。 嗯， 然后我们这个汤呢，基本上呢，除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鸡鸭鹅肉以外呢， 嗯， 那我们更多的需要的是一些菌类。 嗯， 因为这些菌类呢，通过我们人工种植啊，它是可以获取的。那我们经常，我们如果有到我们福建的朋友，都能看到我们经常喝一些什么菌类之类的这种汤嘛。 嗯， 那大部分呢都是带有火。比如说像猴头菇这样的， 嗯， 一些菌类的这些蘑菇类或者香菇这些的， 对，饭前一碗汤，对吧？这北方的这个不一样，跟南方不一样，南方是饭前就要先喝一碗汤啊，先暖暖胃，先助助消化，开开胃，是不是再吃饭啊？ 对的。 那这个猴头菇本身它就有这种利胃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，嗯 啊，是的。因为我们从一些包括我们现在从一些史料记载都能看到呢，因为我们猴头菇，像猴头菇里面有含有一种。我们生活当中都知道了，比如说钾元素，就是农作物收购季节，那老百姓一般都是要出去外面干活的，干活出来呢，往往回来的时候，那身体会比较虚弱。 嗯， 那一般老人就建议说，哎，你可以用一些猴头菇啊，下去炖汤啊， 对， 能补补身体。 补补身体 啊，其实从某种元素的，从某种角度来说呢，它也是在补充我们人体钾的含量。 嗯， 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尤其是现在科学上的一些也都知道，钾与钠呢是共同的一种作用。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水分的平衡，促使我们心跳的规律化。 嗯，这是猴头菇里边它含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就是钾元素。 对，钾元素。我们生活当中呢，就是说，可能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呢，他可能更多的不是说，知道里面的多少营养成分。 嗯。 但是呢，生活当中呢，他就是说生活的一种经验。 嗯。 就是不管是人生病了也好，或者说辛苦了也好，就是劳作过度也好。 嗯。 那家里人呢，一般都是。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呢，他基本上都会加一些这些猴头菇。 嗯， 那我们慢慢的就发现了，哎，包括现在社会进步了，慢慢就发现了它的营养成分呢，比如说猴头菌里面呢含有蛋白质，干的每100克呢，大概是会含有26.3克。就是从这个原因来说呢，我们才会把这个猴头菇呢把它抹成粉， 嗯， 加入到我们的猴头饼干里面来。 猴头饼干里面去。 那一个呢就是这样呢，就是说我们。 不一定说要去煮汤啊才能摄 取到 这个 营养成分，是吧？ 啊，对。 平时放到这个饼干里边，上班的时候带上两包，是吧？ 对， 随时就可以开袋就可以吃了。 对， 啊这个， 而且比如说，成年人可以这样，老年人、小孩也很方便。 嗯， 他们都能从这里面摄取到相应的蛋白质含量。 嗯， 那这个除了携带方便以外呢，就是尤其是老年人，比如说有时候行动不方便啦、啊，那我们经常大人就会给他，比如准备一点点心。或者说小孩为了他的营养跟得上，也会给他每天给他补一点这个猴头饼干。 猴头饼干，市场上猴头菇饼干啊，它这个种类不一样，价钱也不一样啊，有十几块钱的啊，也有这个七八十块钱一斤的。那今天咱们再说我们这个猴头菇饼干推荐给大家这产品，来自于新鸿伟业的，您这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，什么样的一个价格？ 我们今天给观众朋友们带来这一款产品呢，大概是有5.7斤，是里面有四大盒。那每一盒里边呢会有27小包， 这一盒里边是27包啊，每一包是独立包装，打开就可以直接吃啊。 是， 一盒是27包，一共是4盒，5.7斤，那多少钱？ 是199元。 199元，那合一斤就是 34.5块左右。 34.5块啊，不到35块钱啊。到这我们要先说一说电话。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是来自于新鸿伟业的猴头菇饼干，一共是5.7斤，今天我们推荐价格是199元，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这个猴头菇饼干刚才说了市场有很多种哈，那今天这个新鸿伟业您的产品，您觉得这个猴头菇饼干跟其他的猴头菇的饼干它最大的区别，或者您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你说一说。 首先呢，这一款猴头菇饼干呢，第一它是无蔗糖的饼干。 无蔗糖 啊，无蔗糖的饼干呢，它对一些尤其是有糖尿病的、的观众朋友呢，它就也利于他们可以使用， 也可以吃 啊，也可以吃，因为它毕竟是无蔗糖的饼干。另外一个，我们有加了一个黑芝麻，那黑芝麻就可以让我们这个饼干的口感更好，更脆，然后呢，所以说这个。我们是综合考虑呢，就是说为什么定这个价格呢？主要呢，我们应该都能知道，这个猴头菌呢，猴头菇呢来说呢，在我们福建莆田呢是可以生产的，而且我们现在也发现呢，就是种植人工种植的比野生的营养成分要更高。那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基地，我们是规范化的生产。所以说呢，而且我们在原料的把握的角度来说呢，也把握的就是比较严格的去把握。那市场上有很多价格呢，就是比如说主持人也说了有几块钱的，甚至有几百块钱的哈，那是这个是因为主要是企业呢，它有各自的定位，另外一个呢，一般情况下如果是那种几块钱的，它可能就是小作坊，它没有规范化的生产，它可能就是说我今天生产多少就是多少，它有很多东西它是可能比如说包括一些资质啊，可能它也未必能达标，那我们这企业呢，它是从源头抓起的，就是从猴头菇的生产基地，到制作过程，到整个流程呢，我们都是严格的把握的，然后今天给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呢，就是说我们是在我们把握的这情况下呢去精制出来的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它这个价格来说呢，如果观众朋友有吃到的话，应该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应该说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。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从我们企业的整个销售量来说呢，这一款产品它的量还是算是在前面的。就是销售量还是比较高 的。在当地的销售情况还是不错的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有一些这个生活常识和生活经验哈。老年人呢就比较喜欢吃饼干啊。我记得原来我们家那会儿就是大铁桶的那个饼干啊，尤其是老年人爱吃啊。这个早餐拿出来吃饼干，晚上呢这个饿了零食也拿那个大铁桶啊一掰盖里边饼干拿出来吃。这个吃饼干啊，一方面它味道比较好啊，解馋，可以当成零食吃。另外一方面，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，其实吃饼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在制作饼干的过程当中，里边都会添加苏打啊。如果说你的胃酸过高，胃不舒服，你到医院里边，医生也会建议你吃点备餐啊，吃点苏打。所以饼干它就是一个调节，尤其是胃酸过高，调节胃酸过高非常好的一个食物。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猴头菇饼干，既具备了普通饼干它应有的这些个 好处，同时里边又添加了猴头菇粉。 那个我们这个饼干里面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加有一个猴菇，猴头菇粉。 嗯。 那么猴头菇粉呢，是有一个这么一个里边它拥有一种特殊的元素， 嗯， 就叫做硫胺素。那硫胺素其实是我们熟知的这个维生素 B1。 嗯。 那维生素 B1 呢，在我们它有几个作用，一个比如说促进我们成长啊，帮助消化。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，就是说胃不好， 嗯， 为什么要吃一些饼干呢？就是取代我们主食的一个作用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饼干里面加有这个猴头菇，那猴头菇里面它又拥有很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B1， 嗯， 那维生素 B1 呢，它也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一个消化。另外一些观众朋友如果说经常会有晕机啊、晕船啊，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。 晕机、晕船， 对，就是维生素 B1，它 维生素 B1 有这么一个作用。 对， 猴头菇里边又含有维生素 B1 啊， 是的， 又把猴头菇磨成粉，放到这个饼干里边，咱们一起来压制成这个猴头菇饼干。四大盒，每盒是27小包，加起来将近6斤了啊，5.7斤。那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？ 199。 199元，合一斤就是34块钱，34块钱合一斤哈。 对。 说电话，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猴头菇饼干哈、原产地啊，福建那边生产的，既有传统饼干的优势，同时又加了这个猴头菇粉。刚才说猴头菇里边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维生素 B1， 方便携带，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、早上上班啊，您带上一包路上吃。其实中老年人也一样啊、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啊也想吃点小零食，拿出一包饼干那么一吃，同时在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吸收了这个猴头菇的营养成分，早上出门锻炼呀、在家啊看个报纸看个电视啊，都可以吃这东西，挺好的。 其实我们这个猴头菇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呢，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、 猴头菇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。 对，那我们都知道蛋白质，没有蛋白质我们就没有生命，生命、蛋白质是我们人体所必须有的 啊，补充能量嘛， 补充能量嘛哈。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老年人，像我们农村里面呢经常会出现一个现象，比如说老年人经常会牙疼，尤其到老了牙齿会掉掉，那么我们经常是要去补牙，补牙完之后呢又没办法去摄取的，再去吃一些鸡鸭鹅肉啊，就是刚补完牙完 牙口不好 啊，对，牙口不好，那这时候呢为了补充一些能量蛋白质呢，那我们经常我们农村人就会用这个猴头菇去炖汤啊，那现在呢因为年轻人的工作量也比较大，又没办法去专心去照顾老年人，那就买这种猴头饼干，它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它就是便利老年人直接，因为只要用喝水它就能把它消化了， 对， 所以这样又能摄取到相应的蛋白质含量 啊、 这个是很多老百姓都经常用的一个方式， 所以这也是猴头菇饼干的一大优势，对不对哈？里面还补充了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啊，有这个蛋白质的含量，还补充人体的这个蛋白质，增加了这个人体的能量啊。早餐啊，尤其这个东西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早餐和下午茶。 其实呢，我们这款饼干呢，主持人也说了，除了适合早上来吃、早餐来吃以外呢，其实也就午茶呀、包括傍晚啦、夜间呢，我们在一些活动场合呢，其实也很适合吃这个猴头菇饼干。 而且这个饼干今天我们的推荐价格也不贵，我查了一下市场上这猴头菇饼干，贵的70-80块钱一斤的也有啊，便宜的也得10几块钱一斤。那我们说便宜的敢买吗？小厂家生产的小作坊生产的，我们还要有质量的保证，是吧？毕竟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，自己的购物公司哈、价格也比较实惠。今天一共是四大盒，每盒里边是27块，27块是吧？ 是的，是的。 加起来我看一下是将近于6斤，5.7斤，售价猜一下里面是多少钱 啊？199元， 199元，合一斤是34.5块，是吧？ 啊，是的。 要再说电话了，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猴头菇饼干就推荐给您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好的产品推荐给您，选择权在您的手中。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购物就在北广购，北广购物，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，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，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，让您买着开心，用着放心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